第四十九集，回家。罗宁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草地上。一开始他很担心出了什么岔子，不过当他坐起来的时候，一幕熟悉而幸福的景象出现在他眼前，一幢房子，他的家，他回家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见了加利亚，帮助他照料怀孕妻子温雷萨的女子。加利亚的样子看上去很不错，面色有些焦急，却也很欢快。罗宁不清楚自己消失了有多久，现在他只想知道孩子们多大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感到一阵惊慌，因为他听到温雷萨在呼喊。罗宁毫不犹豫地跳起身，跟随那名女子跑了过去。加利亚的身材颇为丰满，动作却很快捷，没等温雷萨再次呼喊，他已经一步冲进了屋门。罗宁在片刻之后也跑到屋门前，同时高举起一只手，准备保卫他的妻子和孩子。他犀利的目光射向门内，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遭到劫掠或焚烧的家，结果发现家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。 温雷萨，温雷萨，温雷萨， 罗宁，赞美太阳之井，罗宁，我在这里。 温雷萨，温雷萨，温雷萨，我们的双胞胎，他们…… 罗宁，你回来了，我们的孩子就要出事了。 那现在该怎么办？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最好就往后站，一切都交给我，罗宁大师。 是，好的，呵呵，你真能干，加利亚。 第一个孩子又出来了。 罗宁静静地等待着，注视着，心中想着他刚刚经历过的所有那些动人心魄的事情。他穿越了时间长河，在燃烧军团的第一次入侵中生存了下来，还帮助过去的人们拯救了世界和未来。但他发现，所有这一切都无法和他现在参与的这场奇迹相比。他们的孩子出事了。而在漫长的时光之前，加洛德正在主持一场集会。和小岛上刚刚举办的仪式相比，现在会场上的气氛显得格外严肃。暗夜精灵的众位首领和他们的盟友都在旁听即将公布的判决。士兵们将伊利丹押送至会场，他的嘴被布条封住，双臂被铁铐锁在背后，防止他的双手做出任何手势。马法里奥向他施加了盲眼法术和其他压制性法术，以防止湖边那起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当他站到人群中心的圆形空地上时，准备对他做出指控的人们已经就位。伊利丹用蒙在丝巾后面的恶魔双眼傲慢地瞪视着自己面前的人，一名士兵小心地除掉了塞住他嘴巴的布条。 伊利丹怒凤，你曾经多次与同胞并肩奋战，英勇对抗入侵我们世界的邪恶势力，但可悲的是，你也曾经多次向你的同胞证明，你是一个危险人物。 危险人物？我只是一个能够看到事实、承认事实的人。我的计划是拯救我们的未来，拯救我们的种族。 你攻击了那些与你意见相左的人，杀害了许多人，并重新召回了本该被彻底忘记的灾难源头。 当恶魔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全都会向我祈祷，将我视作神明。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、怎样行动的。下一次，他 们将不会就这样遭到驱逐，你们必须像他们一样作战，而只有我拥有知识。 这样的知识我们宁可没有。既然这份责任落在了我的肩上，我只能想到一个处置你的方式。尽管这让我感到痛苦，但我只能再次宣布，你将被处以死刑。 哼，还真是原始啊。 死刑的方式是…… 加洛德，请原谅我迟到了，我能发言吗？ 当然，这件事更应该由你来决定。 很抱歉，伊利丹。 哥哥， 马法里奥大师，你想要说什么？ 关于我的弟弟对燃烧军团的叙述，其中有一些是真实的，他们还会回来的。 所以你想要我们忘记伊利丹的罪行和他的威胁？ 不，我想要你囚禁他，如果有必要，哪怕是要囚禁一万年。 萨尔派去高山调查异象的两个人至今还没有带回消息，也许他们还在进行搜寻，但萨尔怀疑事实有可能会更加糟糕。此时夜幕已经落下，他的大部分臣民都在熟睡之中，只有他和卫兵们依然保持着清醒。萨尔也应该去睡了，但他的心中无法放下那个前途未卜的任务。在布洛克斯和加斯卡尔离开之后，这种不安便与日俱增。火把的光亮闪烁不定，映出一片片有如活物的阴影。萨尔没有在意他们，直到他突然注意到门旁边的一片阴影没有跳动，他立刻从石头王座上跳了起来。萨尔的人生中从来都不缺少刺客，但这一次走进来的并不是这种人。这是一位面容干瘦的兽人，身披狼皮，手里拿着雕刻成龙头形状的图腾，拖曳着脚步向他走进来。 你是什么人？敢闯进来？ 向你致敬，萨尔，伟大的酋长。 你是谁？你不是卡尔萨。 我是一个带来消息的人，关于一位勇士的消息，布洛克斯。 布洛克斯？他怎么样了？快说。 那位勇士牺牲了，但他在死前消灭了无数敌人，他再一次与燃烧军团奋勇作战，倒在他斧刃下的恶魔如果逐一点数，要用一整天才能数完。 燃烧军团？他们在哪里？告诉我，我将召集我的武士们与他们作战。 已经没有恶魔了，布洛克斯和他的战友战胜了燃烧军团，你的勇士再一次坚守住了隘口，甚至打退了恶魔的军种。为他唱起颂歌吧，伟大的萨尔，正是他为你们拯救了世界。 这是真的？所有这些都是真的？ 是的，我还带来了这个，它代表了一位英雄的荣耀。 我没见过这个。 这是一件德鲁伊制作的武器，又得到了森林之神的加持，他是特别为布洛克斯打造的。 他将被放在一个光荣的位置上，你怎么会得到他？ 老萨满并没有回答，萨尔发现他已经不在了。萨尔喷出一股鼻息，冲出门口，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战斧，心中怀疑这一切都是精心设置的阴谋，只为了将他除掉。他看到了自己的王座大厅门前站岗的两名卫兵。 那个人呢？刚才那个人去哪儿了？ 没有人啊，酋长大人。 萨尔气恼地低吼一声，推开哨兵向前跑去，快步冲出大门。一轮满月照亮了面前的城市，但萨尔还是没有找到他的目标。不，那个家伙还在。萨尔向月亮抬起头的时候看到了他。就在月亮旁边的夜空中，他看见了一头巨龙伸展着双翼，一头红龙。克拉苏斯调转方向，朝红龙一族的家园飞去。 此时罗宁正和温雷萨在一起，克拉苏斯将勇敢的布洛克斯的传奇告诉了他的兽人同胞们，现在终于到了他回家的时候了，属于未来的明天即将到来。